阳光的阴影竟划过指尖，某个六月盛夏，你特别的侧颜，热闹的午后，平淡的中间，明明早已该为此欢呼，却越觉模糊眼前。整个世界将会在这一刻改变，已经回不去熟悉的昨天，平凡度过日夜，生长的集体度 地方。